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北京的雨今天下了溜溜一天啊，这天一下就凉了。在这样一个阴冷潮湿有可能会飘着雪花的日子里，您过得怎么样呢？ 这飘着雪花，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日子，这可是今年秋冬以来初雪，如果要是下的话。 那不是如果吗？兴许它还不下呢。 那哪天来哪天就出雪。 在北京这样的一个阴冷的天气当中，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热闹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这天您第一想到的是吃什么 啊？ 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啊，您第一想到的是吃什么？ 我估计啊，应该绝大部分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发上来就是涮羊肉。 那未必都这样，有些人就好吃点旁的。 旁 啊， 来一东北大板， 嗨， 来一双棒， 这太过分了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今天这样的天气，第一反应你想吃点什么？ 想吃点啥？ 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哈，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们。这个迎着瑟瑟的秋风，到底叫秋风还是叫初冬的风呢？这很难说哈。在北京这个官厅水库附近等了好几天了。昨天7:15，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叫简称野保站的巡护队员们，终于听到了迁徙候鸟大天鹅发出的鸣叫 啊！大天鹅来了！ 哎，这是秋季南下候鸟飞经北京的第一梯队。据人家专业人士介绍说呀，大约20天之后呢，北京将迎来候鸟迁徙的高峰。很多熟悉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人都知道，他们除了长期关注北京啊、天津啊、河北地区的野生动物之外，每年还会到这个官厅水库啊，包括密云水库啊，监测记录过境候鸟的数量以及种群。哎，据人家站长李李说了，说这一次监测南下候鸟的第一梯队 啊，队员们着实不容易，我们是下了功夫的。我们在官厅水库守了好几天呢，直到昨天上午才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候鸟， 终于飞过来了。 哎，他们发现的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是经历了层层迷雾之后，大天鹅是刹那间突然出现，哎呦，那一幕定格相当惊艳。 我估计大天鹅也是那种感觉，飞了层层迷雾，哎呦，你看这地上有人。 嗨，反正只要天上飞的不是羊啊，只要是大天鹅就行，是吧？这个人家李李说了，说这个最近呐，水库周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出现大雾，很难看到候鸟们在哪儿，只能听声啊，听闻声盲目的去找。后来啊，这鸟群的声音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啊，突然之间穿过晨雾出现在我面前，哎呦，哇，美好的一幕！ 我还以为青蛙来了呢。 由于他们和天鹅出现的是如此的突然，彼此之间都有些就像王哥说的哈，吃惊和意外。 地上有人， 甚至呢还有一些惊慌啊、慌乱、忙碌就跑的哈，慌不择路的。但是很快几只大天鹅都调整过来， 是 他们一下就落在了距离巡护队员不远处的水面上。 这都是熟人，年年见。 哎呀，你别说，通常情况下每年啊是10月中旬到12月是候鸟南下越冬的时间。据统计啊，你别说这第一梯队啊，第一批迁徙的候鸟，你知道大约得有1万多只呢。 这么大一队伍。 庞大的一群 大约20天之后， 嗯， 北京将迎来候鸟迁徙的高峰期。 啊，他们这就还算是先遣部队。 哎，他们在北京得停个小起码1个半月 啊， 啊，然后继续往南飞， 歇个脚，去哪儿啊？ 飞到鄱阳湖。 哦， 啊，去那个片儿。巡逻队员据说呢还会继续观测迁徙候鸟，直到他们全部都离京啊， 嗯， 离京走了之后，他们再撤。你看北京这个城市好吧， 嗯， 这个不光有这么多旅游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的野生动物保护者和爱好者在观测着大自然的变化。 没错啊， 我们小的时候学课文，哎呦，一群大雁往南飞， 一会儿是一字形，一会儿是人字形。 现在小朋友来告诉我这个游戏怎么玩我要玩平板电脑啊，都没人关注这个了， 是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嗯， 去看看这个，尽管天有点凉，但是真能够感到这个大自然呢，哈，它有很多都是特别神奇的。 没错， 这才飞到鄱阳湖啊， 嗯， 我曾经在云南那个滇池上，哎呦，这是些从西伯利亚飞来的鸟， 哎呦，那可飞了好远呢。 啊，是是是，它没有半截累了，中间歇着的， 估计也歇了， 啊， 咱不知道。 是，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 嗯， 有机会的话，咱不妨多看看。 是， 当然了，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还是说今儿这天吃什么啊？ 哎， 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像弗莱格子是一位新朋友， 嗯， 今儿这天必须吃饺子或者是馄饨呢，连汤带水，暖和。这个。北京的饺子基本上不是那种汤饺， 嗯， 啊，南方的饺子是带汤的， 对， 对吧？看着跟那这酱油汤子似的。 酱油汤， 啊， 咱北方要吃带汤的饺子，咱包小点，咱吃馄饨。 嗨，反正总之也是暖和。 是。 老张说，今天这天啊，吃大白菜粉丝丸子汤，啊， 哎， 热乎暖和。确实啊，这天要是吃，过水的炸酱面。也没人吃锅水了吧？ 这时候你 都是锅条的是吧？ 是，这趁热吃热乎的嘛。又见青天也说要吃肉丸子白菜汤，还说这个红烧带鱼、清蒸南瓜，这是今天他想吃的， 是吧？ 嗯， 您今天想吃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我们期待着您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交流平台，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 10月1号啊，有一篇题为。什么样的女黑客竟然遭马云、强东在双11联手封杀的这样一篇文章？ 不是马云听说过强东？ 刘强东 干嘛呢？ 就京东的那个老板。 哦， 反正就是借助双11这不要来了吗， 啊， 火热的关注效应啊，这篇文章在短短2天之内就刷爆了微信朋友圈。这篇文章说的这个女主角啊，不仅外表靓丽， 嗯， 而且，啊，不是说黑客吗？她那技术更了不得。 怎么了？ 说。作为美籍华人的乔安娜啊，乔安娜哈，在2015年的黑帽子会议上展现了一项惊人的黑科技。 嗯， 她花了1年时间研究中国人的双11狂欢盛宴。 双11不就是网上买东西便宜吗？ 但是她不是黑客吗？ 啊， 利用独创的黑客技术，开发了一款令人匪夷所思的 APP， 以她名字命名的乔安娜。文章说啊，就这 APP 干嘛的？破译全网电商的时间系统，提前半天秒杀开抢。 哦， 这一下就让他一跃成为全球最牛的明星黑客，并且因为长得漂亮啊，被誉为世界最美女黑客。更加令大家伙这个围观羡慕的这一点啊，就是说以他名字命名的 APP 呀，啊，已经获得了30亿的风投，但是遭 什么叫风投？ 风险投资啊，但是遭到了马云和刘强东的联手围剿，就是抢饭吃是吧？为了彰显这个女黑客的高颜值啊，这篇文章还曝光了说她参加2013年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照片 啊，就是长得好看 啊，这多才多艺的啊，你说这技术又高超，这长得又漂亮，那简直这一瞬间就火了嘛。 就是长得好看，还会玩电脑，玩的还是黑客技术。 是啊，还能让大家提前秒杀嘛。文章当中提到的这个黑帽子会议哈，不仅仅是全球黑客们的盛宴，也被公认为世界信息安全行业的最高盛会。曾经频繁参加国内外各种黑客大赛的前蓝莲花战队成员陈宇森跟记者说啊， 嗯， 我跟我的团队啊，连续3年参加这个黑帽子大会，只有贡献卓越的人才有资格上台进行主旨演讲。 嗯， 2015黑帽子会议上没有这个叫 Joanna 的女孩上去讲过话 啊， 人家这参加过会议的人说没有这人啊。他特别提醒说，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文章里的照片，这个女孩在台上演讲时候，头部的比例都快超过后面大屏幕的顶端，这怎么可能呢？ 那她怎么回事呢？ 这只能说 PS 技术太拙劣了。 嗨， 假图。 人家也解释说啊，像这个阿里呀、京东啊这些大型的电商平台，后台安全维护水平啊那是非常高的，而且像双十一这么大的促销活动，平台不可能没有预案和测试。 嗯， 哪怕就是有黑客短暂入侵，那也只能中途截获某个订单。所以啊，暂时破解一两家电商也不是不可能啊，但是你要想说破译全网电商的时间系统，那基本就是不可能的。而那款传说当中的啊，主推什么一键比货自动筛选商品呢、啊、这也不是什么新鲜功能，国内类似这种比价软件比比皆是啊，有都是您上网一搜啊，能搜出好多来。而对于这个说破解全网电商时间系统这一点，阿里的资深安全专家云舒呢也在他的微博和知乎上辟谣了，人说啊，这东西多半都骗钱的哈、啊。同时也指出，黑帽子大会上啊，确实是有一人叫做 Joanna， 但是啊，那个人是个波兰人， 嗯， 人家搞的是苹果的系统啊，英特尔的 CPU 这方面的东西啊。而这个所说的美籍华人女黑客就这样被网络谣言移花接木了，那就根本就对不上。而且需要提醒的是啊，朋友圈虚假广告甚至谣言，经常的都是看上去特别像真的， 嗯， 所以网友们一定要保持理性，别让不经意的转发成为不良商家的帮凶。 哎呀，你说这个假冒的啊，主要是为了骗眼球，或者是植一些病码，这个密这叫什么木马病毒， 是、 啊、 说来说去都是骗钱的， 都是骗钱的、嗯、这个说实话，我前两天还看我那朋友圈，据说啊，北京或者是全国哪儿吧，有时候开一个医疗峰会， 嗯， 等这个茶歇，茶歇你懂吗？ 那什么意思呀？ 就是喝茶歇会儿，这会接着开茶歇去了、啊、总有一些人冒充，然后就进去跟里边拍照 啊， 站在讲台上，站在麦克风前，甚至还有自带话筒的接受采访的样子拍照，拍完照之后发到自己朋友圈里边，发自己微信微店，总之也是为了骗钱的， 就假模假式以为自己参加了这会议了、 哎、 是吗？ 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有图未必是真相、 嗯、 啊，咱们还得留神， 是 最好的啊，是实打实的更靠谱。你别说哈，现如今这个冒牌美女黑客哈，这个形象气质就像刚才你说那高颜值、 哦、 啊，还真的挺多的哈。 对， 就是不光长得好，你还得会穿， 是 吧？衣服穿得好的气质就显得更好。 对，人得有气质，举手投足都流露出来你这不凡的这种品味。 所以广播就比电视好啊。 啊， 广播您看不见我们俩穿的是什么，你电视台的主持人你试试，你都得西装革履。职业服装 OL 范儿的是吧？ 反正就大家伙看不见、 啊、 不代表我们这看不了，反正 看什么叫看不了、啊、 我觉得就是电台的主持人总体来说还是拿得出手的。 对，很看得了啊， 是吧？ 不要老想象我们是那样的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为什么要说穿着呢、 啊、 比如说你在应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会在简历啊、 嗯、 着装啊、仪表上做足功夫， 那可得拾掇拾掇。 是，如今人家招聘企业非常注重企业文化和员工的个人品质，因此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嗯， 有的时候简历上的一些虚假数字或者穿衣服上的一道褶子，都可能在招聘的时候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从而丧失一个难得的机会。 哎呦， 你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个职位你来北大站的招聘会，记者就看到了这样一幕。 嗯， 一家企业的展台前有一小伙子很礼貌的双手递上简历，长得呢斯斯文文，头发梳的是整整齐齐，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给人一种干爽啊、干净清爽的感觉。 嗯， 身上人家穿了一件笔挺的黑色西装，手上拎着一个看上去挺职业的公文包 啊。 哎呀，人家看来是对这次招聘做了精心的准备， 很重视。 哎呀，他有过好几段在大型企业实习的经历，招聘代表问的几个问题他也是对答如流。 嗯， 哎呀，人家频频点头，看来不错。 是， 但是在面试结束的时候，招聘代表突然之间抬起头盯了他好几秒，然后很认真的跟他说，你的衣着穿得很得体， 嗯， 在我们公司呢也有这样的着装要求，但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哎呦，怎么还有但是啊。 哎呀，下一次记得穿西装的时候一定得打上领带。 哦，这小伙儿没扎领带。 哎呀，这一下这小伙子一下就紧张了 啊， 赶紧很谦虚的点点头说，哎呀，对对对，对不起，这个啊，我这不会就不让我来了吧，这个 啊。 反正好在人家招聘代表也没有这个啊吹毛求疵鸡蛋里边挑骨头的意思， 嗯， 很友好的说，我只提醒你一下， 嗯， 在工作当中啊，每一个细节都是很重要的，你不用紧张，以后多注意事了，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看看人小伙吓的。 哎呀，这也是，反正要是我说呢，这招聘代表是有点啊，是吧？ 多管闲事啊。 反正我觉得又不是正式招聘会嘛，是吧？ 好意提醒。 这下一个女孩呢，就当然是有些说到了。有一个女孩呢，想应聘一家电器制造企业的职位， 从简历上看非常优秀， 嗯 啊，研究生毕业于英国的一家大学， 嗯， 招聘代表找他聊了会儿，问他之前几家企业的实习经历， 啊， 人家甚至人家直接拿英文提问， 哦， 女孩都能够用英文流畅的回答， 水平不错， 不错呀。但是招聘代表看了一眼他简历啊，就问了个问题， 嗯， 你身高多少？ 哎，这简历这 对女孩一愣 啊, 啊！ 哎呀，她似乎对招聘企业关心她身高有点意外，但是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了， 嗯， 说我填表的时候一般都是1.6米、嗯、啊，不过实际上没那么高啊，1.56米。说完她很紧张的问，怎么着？这个职位还对身高有要求呢？ 啊， 哎，我是不是矮了点？如果需要，我可以穿高跟鞋吗？ 又给人姑娘吓着了。 招聘代表就笑了笑，告诉他说：“没，我们只是随便问问， 嗯， 我们对身高啊没有要求。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想看看你诚实不诚实， 嗯， 啊。”人家先说：“我一眼就看出你不到1.6米 啊, 啊！”哎呀，就是说你虽然在简历上虚报了身高，但是我问起来你还是很诚实的告诉我了，还是不错的。 嗯哼， 听到这个回答，哎呦，这女孩的心才放下来。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啊，都是一些细节， 对， 细节决定成败哈，细节也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呢，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自己的细节。这说的有点虚哈。你比如说今儿晚上做饭，你要是能做一个热热乎乎的面，家里边都舒服。 你老何不就说了吗？今天要吃热汤面，羊肉汆啊。 啊。 细节就是撒一把香菜，得大大的胡椒面或者辣椒油，出点汗治感冒。 哦，感冒了。 这就是细节。你看人家要撒胡椒面， 哦， 撒辣椒油的， 嗯， 你不加这两位，那味道不够。 多撒点胡椒面，用他的话说，兴许比感冒冲剂还管用呢。 打喷嚏啊！ 哎呀，二月兰说天凉吃疙瘩汤啊，小面疙瘩，切点西红柿啊，甩个散鸡蛋。呵，您这词儿用的甩啊！出锅的时候放点香菜末啊，香极了， 这架势就出来了哈。 我也特爱喝疙瘩汤，有时候去吧就觉得。割的太少，汤多。 师傅，您今年是5岁吗？人家吃啥，你想吃啥？ 我这天有些共鸣嘛。 啊，人拿何牙还说这谁出的话题呀？ 啊， 千古难题呀！ 啊， 就吃啥？ 嗨，今儿这天不是有特定的环境吗？ 人说我目前想吃糖火烧， 嗯， 我就着热乎乎的红烧狮子头，这锅里还咕嘟咕嘟冒着气泡，我再放点姜汁蒜末啊，这香味四溢，我再来一碗胡萝卜揣大酱，这是什么吃法啊？这是。 这个吃的肯定不是一套的。 胡萝卜蘸大酱吃 啊。云淡风轻说最想吃火锅啊，羊肉、肥牛、白菜各一盘，豆腐2两，二锅头，哎呦美了。 走起啊，二锅头我是不能陪您，那白菜、豆腐、羊肉什么肥牛这可以来呀。 你真的能行吗？ 二锅头确实不行。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这天您吃点什么啊， 嗯， 想晚上吃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昨天上午啊，北京市交管局在机场高速北高桥进京方向的路段，对于违反占用高速路应急车道的现象进行了集中治理。记者呢也从交管局获悉啊，从上午9点到10点，就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共查处了71起交通违法行为， 都是占用这叫什么？公交叫什么快速什么车道，应急车道是吧？ 还不全是，这， 啊， 绝大多数违法行为都是占用高速路的应急车道。 你看， 但是啊，还有什么部分车辆因为没悬挂号牌受到处罚？ 嗯，他一般情况下不悬挂号牌才敢走这个应急车道的。 违法占用高速路应急车道的当事人啊，都被处以200块钱罚款，并且记6分。 嗯。 根据了解啊，这次查处行动呢跟以往不同之处啊，在于这个采用了前端设置观察哨，后方设置查处岗的方式。 哦， 记者看到啊，在北高桥天桥上，两名民警啊用手持 DV 对违法车辆进行拍摄取证，然后啊通知前方查处岗的民警对车辆进行拦截。 嗯， 记者也从现场看到啊，1个小时之内共有4辆出租车因为占用应急车道被处罚。 一名出租车司机表示，被交警处罚之后回到公司啊，公司还会对司机进行处罚。人说这个错可是大错，按照我们公司规定啊，得要求停车3天，以后啊可真是不敢走应急车道了。 出租车司机还不简单是这样的一个处罚吧，我怎么记得处罚的比这个还狠呢， 是吧？ 因为他是运营车辆嘛。 是， 不过话说回来了哈，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确实挺生气的，凭什么呀，大家都在这排队等着，你就走旁边应急车道，大家都知道那是生命通道，有一些车牌子有一些遮挡或者不悬挂号牌的，就仗着自己这样哈就往前冲。所以我觉得这个交管警察叔叔真得好好管管，要不然咱多设点摄像头，警察叔叔看不过来的时候让那些电子眼多看看。 这为什么要这次设置这个前后观察哨什么的，就是因为这有些路段走时间长了，好多司机他知道哪有摄像头，哪没摄像头，他就躲着那摄像头呢。 没错， 所以你这交警叔叔这前后设了两个观察哨，你躲摄像头吧，人叔叔在前面先就把你拍下来了。 也是希望这样的事儿能够常做啊，这因为确实尤其在环路上啊，占用这个应急车道有可能会给很多的人家着急，比如说救护车呀， 是 给他们抢救生命带来一定的麻烦。 嗯，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下着小雨儿，北京的天一下就冷了哈。晚上的时候您打算吃点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8，8845看来是有点着急，打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哎呀，这个方便面不能老吃，是吧？ 是，人家小骆驼九九最棒，说这我也想吃热汤面啊。 嗯， 西红柿热汤面， 哦， 打个鸡蛋，出锅前我再撒点香菜，还是很好吃的， 是吧？反正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现如今自拍特别火，你知道吧？而且很多人还有自拍杆。你有自拍杆吗？ 有，但是不是说那个自拍杆现在好多地方都不让用了吗？因为可能会影响这个公共场所的秩序，会伤着别人。 反正为了在铁轨上能够拍出很帅帅的酷照，有一名 KTV 的服务生，哎呦，不顾危险，爬进了京沪铁路的防护网里边，造成了一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车。 哎呦，为了帅不要命啊。 哎，是啊，昨天这还违法了呢。昨天下午警方通报，这个服务生已经被铁路警方治安处理了。据介绍说呢，是11月1号上午9:20，由南京开往北京的 T66 次列车啊，行驶到京沪铁路71公里500米到600米的区间内。这司机，人家火车司机就突然发现铁路旁边有闲杂人员，而且呢，左侧铁轨上有一块木板， 这可了不地了。 情况紧急啊，人家采取了临时停车。您咱都知道，火车它不像汽车啊，是我踩脚前面停一下啊，这火车不行。调查当中呢，据有一位铁路的护路队员反映说，当天他就发现 T66 次列车呀停车之后，就赶紧跑过去看看吧。在跑来的过程当中，发现一名上身穿西服，下身穿这个七分裤、白色运动鞋的年轻男子。 这什么打扮？ 哎呀，见列车停车之后，立刻朝车尾方向逃跑了。锁定目标之后啊，民警立即对这个区段的单位、社区进行了走访调查。经过多方工作，发现附近某 KTV 的服务生陆某有作案嫌疑。 嗯， 后来找他了，问问情况吧。他说当时啊，就想用手机拍摄这个行驶中的火车 啊， 看到铁路边上有一条木条，于是呢把这手机啊绑在这个防护条上，制作了一个简易的自拍杆 啊，就木条干这个用的。 哎，并且呢把手机设置成10秒的拍摄这个时间 啊， 随后呢他把这个简易的自拍杆啊放在铁轨上，自己呢站在铁轨中间跳进来跳啊，摆那个摆姿势 啊，要抓拍， 拍着拍着发现，哟，火车来了， 他不就要拍火车吗？ 他立刻啊就把这手机从简易的自拍杆上取下来，逃离铁轨 啊， 把这个简易的自拍杆遗留在铁轨上，后来不是被这个列车当场给撞压了吗？ 嗯， 躲在铁路路基上的陆某看火车已经停车了，心虚的慌，他也知道他把这火车弄停了的，赶紧向车尾跑吧。 后来看见一名护路队员也向列车方向跑过来，他立刻爬上铁路护网，翻这护网翻出去了，朝一小区跑去了。后来直到这个民警被抓获。陆某说呀，他湖南老家就住在铁路附近，打小呢就喜欢铁路，本来呢想用手机拍几张帅气的刺激的照片，没想到引发如此的后果，现在特后悔啊。据说呢，根据有关的治安处罚法，将会对他处以500元罚款，批评教育。目前呢，已经被单位负责人领回去了。 哎呀，这小伙子， 哎呀， 稍稍无知了吧？ 是，有的时候拍照片呢，他无处不在，那自拍无处不在。但是您还真得分，有些地方太危险，也不适合自拍。 这美也得有失有赏啊，是吧？ 千万千万不能为一时刺激而把人家一列火车都给逼停了，做这样的傻事儿就不值当了。 最近呢，有市民反映说，快速公交一号线天桥站的站台呀，建好一年多了，但是迟迟没有投入使用。你说导致附近的这个居民啊，乘车的时候还要往南多走出好几百米远的路程，没有也就没有，走也就走了。重点就是人有还不能用，这大家伙就开始有点着急了。10月19号，记者就来到了快速公交一号线的天桥车站。这个站台呢，分为东西两侧，长啊约50米，宽约3米。西侧站台上，栏杆啊、刷卡器呀、站牌啊、屏蔽门这些配套设施什么都有，反正就是一名工作人员都看不见。而站台部分的屏蔽门呢是敞开的，有一些人啊就直接从敞开的屏蔽门当中进出横穿马路，看上去有点危险。行人刘女士跟记者说啊。我住在永安路东口，以前呢坐快速公交一号线要步行500-600米到天坛西门车站，特不方便。现在新增设了天桥车站，离家也就100多米。原本呢还以为不用再跑那么远乘车了啊，可谁想到你说这车站都建好一年多了，却一直都不投入使用。哎呦，我真不知道还等了什么时候。记者也致电快速公交一号线车队，根据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现在的快速公交一号线呢已经由汽车公司移交到电车公司管理了。由于这个交接手续比较繁琐，所以呀，新建的天桥车站的开通还得推迟一段时间。不过人家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啊，会尽快把乘客的呼声啊向有关管理部门汇报，争取尽快开通这个车站。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交接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可能稍微繁琐一些，还是您稍微动作快一点哈，方便一下普通老百姓出门。毕竟有这样的一个车站，咱要是能够早点使，不是附近的居民能多早方便一天吗？ 是啊， 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这天哈想吃点什么，或者今儿晚上最已经做了什么啊。像妖狼说，这天肯定吃火锅啊，各种锅，羊蝎子，铁锅柴鸡，石锅鱼，故事鹅块是什么？ 故事那地方那个就出了名的菜，故事鹅块 是吧？这 个也是大锅炖的， 全是肉，你发现没有？除了羊蝎子也是肉， 是 啊。 但是这个妖狼今天想吃这些，都是一个人没法吃的，好歹得再叫一个两个是吧？ 是吧？ 赵小辉今天可了不得了，他说啊，我今天泡了大黄米，我泡了粽子叶，我准备包红枣黄米粽子，既解馋又暖和屋子。哎，怎么样，稀奇不？ 这个有点稀奇。 这个快入冬了，您吃粽子啊，确实还挺有情调的。 有吗？ 有。人家笨猫说啊，今天吃棒骨汤炖山药，热乎乎，也是一大锅。 那时花开说，老公下班太晚，吃火锅的话晚上会消化不了，改天再吃吧。今天晚上吃碗热汤面，热乎热乎的也好消化，少放点酱肉，既营养又舒服。当然了，也有一些人不太一样，像博万博新这纯属啊，今儿多舒服的天儿啊，气温湿度都适合，别一稍微凉快就娇气。我吃凉面。 这跟我要吃东北大板和那双棒，这是一个路数的小伙伴。 哎呦，这天吃凉面是那种带汤冰碴的那种，因为凉面，你比如说四川凉面是一种啊，你比如说朝鲜冷面啊，带冰碴的，从冰柜里拿出那个拔牙的那种。 这干嘛跟自己较劲？ 对呀、啊，来看看其他的事儿哈。被誉为史上哎呀不是北京的这个神秘情报组织，西城大妈 啊，西城大妈啊， 近日再立新功， 是吧？ 协助警方端掉了一个聚众赌博的窝点呢。昨天西城警方通报，涉嫌开设赌场的4名团伙已经被西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这是今年10月初西城大妈向民警举报的一条很有价值的治安打击情报线索。说这个在西城区某大厦一层啊，有人利用赌博机进行赌博。掌握这一情况呢，西城警方就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开展工作。 经过几天的先期摸排啊，民警初步掌握了一些赌博游戏厅位于某大厦一层一个独立的区域之内，处于这个大厦的后门，地方呢非常的隐蔽，面积不小，300多平方米呢。赌博人员呢还专门安了防盗门、监控器，还在大厦前面安排了望风人员，警惕性比较高呢，反侦查意识也比较强。涉赌的团伙呢大概有4个人啊，组织构架呢也比较清楚，分工明确，不是被抓了吗？问问吧。李某说，这个游戏厅啊是今年10月2号开始营业的啊，这团伙呢一共就4个人，他是这个团伙游戏厅的老板啊，白某呢是经理，负责现场管理，白某呢其实是服务员，负责现场啊给参赌人员上分，王某呢是前台服务员兼收纳，你看看人家，然后负责什么资金出入换币，一共呢是16台游戏机，生意好的时候人多的时候能拿到15、16个人， 是吗？ 目前呢这李某等4人因为涉嫌开设赌场罪已经被西城警方刑事拘留，江某等9人因为赌博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其余6人呢因为情节比较轻，批评教育之后啊被释放了。 哎呦，赌博可千万不能沾 啊，这个黄赌毒咱都不能沾， 拒绝黄赌毒嘛， 任何跟违法犯罪沾边的咱普通好市民都不应该沾， 是 吧？ 嗯，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西城大妈丰台大爷那天丰台大爷是说这个有赌博的是吧？ 嗯，好像是 斗的是什么来的，蛐蛐还是鸡来的， 蛐蛐 蛐蛐是吧？你看大爷大妈的眼睛是火亮的， 火亮耳朵也好使呢，能听见蛐蛐叫，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哎呀，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是 啊，还是希望咱远离这些不合法的事儿吧。 市民李师傅啊，平常呢是开着货车跑运输的一司机师傅。 嗯， 前天晚上7、8点钟啊，他就把他那车停在了大兴区黄鹅路的南侧。这条啊是一条不算太宽的马路啊，两旁呢有很多正在建设的楼房。看到路边他没有禁止停车的标志啊，李师傅车一停也就没多想。1个多小时之后啊，李师傅又回到了车旁边，正要上车的时候，忽然发现，哎，我这车前后车牌怎么找不着了呢？ 哎呦， 他就顺着路啊，边走边找，我是不是开着开着掉了呀？哈，李师傅发现，挨着自己车停放的其他8辆车的车牌也都被摘走了，而且也有别的车主啊，正在那着急忙慌的找呢。一打听才知道，前几天这儿就发生过类似的事儿。附近的居民啊就指点这些着急的司机 啊，居民知道跟哪儿呢， 人家有情况吗？哈，这大兴居民，你们去那个路北边那工地问问啊，也许可能会要回车牌，多的我就说不了什么了。李师傅这还比较冷静啊，他首先选择了报警，但是警方调查之后表示，这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显示证明说那车牌子跟人对面工地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没法跟你这上人工地那儿要去，是吧？无奈之中啊，这李师傅我自己去问问吧。他就到了工地的值班室。李师傅说啊，值班室有一老头告诉我说，要想拿回我那车牌，每个车牌要给100块钱，凭什么呀？工地在路北，我的车停在路南，根本就不碍事啊。这李师傅跟值班的这个老头啊说掰扯半天，人对方就是不给，没办法呀。这李师傅最后只好掏出了200块钱赎回了自己的车牌子。 前后一块100啊， 哎，一块100，两块200嘛，是吧？这就是这老头从屋里拿出了一大摞车牌，这一看这被摘牌的这不止我们这几辆车呀。昨天一早啊，这李师傅打算装上这个车牌继续开车啊，可是仔细一看，哎呦呵，这车牌已经被人掰豁了，车身也已经被那个撬棍弄得变了形。这李师傅越想越生气，于是哈，他再次和几位车主一起选择报警。民警到场之后啊，带着几位车主前往工地协商。可是人家值班室的人不愿意退钱，说是管事儿的人让他们这么干的，找他们也没用。但是让李师傅高兴的是啊，车主们呢这个赎车牌的这个钱啊最终还是给要回来了。 嗨， 这李师傅也说啊，你说这事儿太缺德了，他们怎么能胆子那么大呢？ 嗯， 虽然说把钱要回来，但是你说我这车牌都给掰坏了，我们还得补办，你说车头这给撬坏了还得修车，少不了花钱费时间。 这个肯定是一个违法的事儿啊，这个如此明目张胆，还真是希望警察叔叔能好好管管哈，别再出现这样的事儿了。 这个下次再上值班室跟那老头要说，咱取证，咱给留好证据， 全部录下来。 咱多去几个人，你是吧？大家都是证人。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很多人都在说今儿晚上吃什么，名字说今儿吃冬瓜汆丸子呀，暖乎乎的。啊，狼妖还跟哪儿？妖狼还说，哎呦，你们俩人下直播一块儿过来吃吧，这是明显的这个啊。说一些